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52集。做人要有点担当。二，接近晚上11点，温以凡才完成工作回到家。他脱掉鞋子，看到桑岩正抱着个笔记本电脑躺在沙发上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打着，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。温以凡没有影响他，习惯性过去喝了一杯水，喝完之后又装满一杯，打算回房间。 喂， 桑岩在这个时候喊住了他。温以凡回头， 怎么了？ 规矩忘了，10点没回来得跟我说一声。 桑岩瞧他，很快就收回视线，边敲键盘边说道。温以凡愣了一下，慢一拍地说道， 我忘记了，抱歉。 他没再说别的，继续抬脚往房间走。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对我的态度有点儿怠慢？ 桑岩停顿，似是在斟酌用词，而后才慢慢吐了两字。温以凡又停住， 没有，我只是很困。 桑岩抬眼，温以凡低声说， 就想睡个觉。 桑岩手上的动作停下，定定地看着他，很快便道， 去睡吧。 听到温以凡关房门的声音，桑岩腾出一点精力，回想着他刚刚的模样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收回思绪，又敲起了键盘。接近凌晨2点，桑岩拿上换洗衣物去洗澡。等他出来，想回客厅拿回电脑，却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温以凡又来到了客厅。他已经换上了睡觉穿的短袖短裤，露出白嫩纤细的四肢。此时温以凡正坐在沙发上呆滞地盯着时钟。桑岩头发还湿漉漉的，走到他面前，他用毛巾搓了一下头发，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随后他扯过旁边的板凳坐下，慢慢地说道， 所以你是心情不好还有喝醉的时候会梦游。 温以凡安静着没有动。 今天怎么了？ 温以凡一动不动的，像是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感受不到周围的东西。要不是偶尔会眨一下眼，桑岩都觉得他像是成了一个雕塑。他也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坐在旁边没干别的事儿。过了10来分钟，温以凡站了起来，慢吞吞地往房间的方向走。桑岩坐在原地，转身盯着他的背影。他偏头往前看，见他接下来要走的地方都没有能够磕绊到他的东西，也没有跟上去。他神色悠哉，懒懒地看着温以凡的举动。温以凡像个幽灵似的，直直地往里走，步伐缓慢又平稳。这回走到他房间时，他依然像先前几次那般停了下来，顺着往里看。刚刚桑岩回房间拿了衣服就去洗澡了，这会儿房门大大敞开着，没有关上。温以凡盯着看了半天，神色怔怔的。桑岩觉得好笑， 看什么呢？你怎么像个变态一样？ 话音刚落，温以凡像是受到了什么指示一样，重新抬了脚走进了他的房间。像是觉得自己眼花了，桑岩擦头发的动作停住，僵了好几秒，他把毛巾搭在一旁，起身跟在温以凡的身后。这房间先前是温以凡在住，但桑岩搬进来之后稍微改了一下格局，加多了一个电脑桌，床的位置被他从窗边挪到了中间， 左侧是床头柜，右侧放着一个立式台灯。此时温亦凡已经走到中间的位置，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桑延走过去挡在他的面前。 想去哪儿？ 温亦凡的脑门撞到他的下颚，随之停下。他稍稍仰头呆滞地看着桑延，而后他慢吞吞地绕开他，想继续往前走。桑延也挪了一步继续挡着。 走错地儿了。 温亦凡又看他，像是在琢磨他的话，又像是在等着他主动让开。像跟小孩沟通一样，桑延耐着性子说道， 这不是你的房间。 温亦凡没动，桑延也没碰他，只抬了抬下巴。 门在那？ 温亦凡发了好一会儿呆，才像是听懂了桑延的话。他转了身，十分听话地往门口的方向走，像一个得到指令的机器人。怕他又走错地方，桑延这回没有停在原地，跟了上去。直到主卧的门彻底关上，桑延才回客厅拿上电脑。随后他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困倦地看了眼手机消息，很快便放下，把手机搁到一旁。桑延困到眼睛生疼，刚合上眼，又想起温亦凡刚刚像个无头苍蝇般的走进他房间的事儿。先前不都好好的，怎么这回路线还有了变化？还是说，是因为之前几次他房间的门都关着，他才没有进去？所以这次门是敞开着的状态，温亦凡就没了障碍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梦游会做的事没有规律性，只是会在没有封闭的空间里随意乱窜？桑延身体每个细胞似乎都在跟他抗议着疲惫，但想到这儿，他又睁开眼起身出了房间，把阳台的落地窗和厨房的门都关上。第二天，温亦凡睁开惺忪的眼坐起来，醒了一会儿神。他的目光移动，注意到放在梳妆台前的椅子，反应了一会儿，才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好像忘了用椅子抵住门了。不过这段时间都没有梦游，他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儿。温亦凡赖了一会儿床，打开微信消息，看到正在群里聊天的向朗，他想起了昨天钟思乔说的话。他打开网页，搜索了一下优胜科技这个公司。还没点进去，温亦凡又反应过来，他没事查这个干什么？温亦凡收回思绪，立刻退出。他起得晚，出房间的时候，桑延已经出门了。桌上放着简单的豆浆油条，这玩意儿放不过夜，不吃估计就直接扔掉了。温垃圾桶不想浪费，加上这事儿算是有来有往，他买早餐也会给桑延买上一份。温亦凡很自觉地把豆浆拿去加热，顺带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消息。桑延没有找他说任何事儿，温亦凡松了口气。那么昨晚确实就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吧？不过也是，就算真的梦游了，这三更半夜的也不可能次次都能碰见桑延啊。工作一忙起来，温亦凡就是想去趟医院也腾不出时间。休息时一到，他也磨磨蹭蹭的，实在是懒得出门，只想在家里躺上一天养养精神。加上温亦凡这梦游说实话也不太严重，久而久之也就把这事儿抛诸脑后了。气温渐升，空气变得闷热而干燥。七月中旬，南屋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，夜晚渐渐被缩短，阳光猛烈而毒辣， 毫不吝啬，在外头稍微待长点时间，身体都能渗出一层细细的汗。温以凡刚从编辑机房回到办公室，甘宏远突然出来给他丢了一个线索，让他这几天去跟一个后续调查，是几天前刚发生的交通事故，就在堕落街附近的马路上，一男子醉酒后驾车直接闯了红灯，撞伤了一名正过马路的初中生，导致其右腿粉碎性骨折。回到位置上，温以凡打开电脑，开始查资料、看报道、写采访提纲。写到一半，放在旁边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是桑岩的微信。今晚我妹会来家里吃饭，行不？ 可以的。 温以凡迅速回道。想了想，他又补充：以后你妹妹要过来，就直接过来吧，这个可以不用再跟我提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桑岩发了一个 OK 的表情。温以凡也没有加多久的班，七点一过便出了公司。一进家门，温以凡就见到桑稚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比起上一次见面，他似乎又瘦了些，脸小了一圈，下巴也越发尖了。见到温以凡，桑稚乖乖地喊了一声： 以凡姐。 温以凡笑了笑，不动声色地往房子里看了一圈。这会儿桑岩正待在厨房里，看着是孩子做晚饭，瞥见时间，他有点惊讶。 还没吃吗？ 桑稚瞅了一眼，小声抱怨： 我哥好磨蹭，刚刚才去做。 温以凡走到他旁边坐下，也觉得有点晚了，他指了指电视柜提议道： 要不先吃点零食垫垫肚子，都快八点了，别给饿坏了。 桑稚弯唇： 不用，我也没有很饿。 温以凡倒了一杯水往他脸上看了几眼： 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高考压力很大吗？ 还好，我吃的挺多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瘦了。 之后再吃多点补回来，考完了多出去玩玩，放松一下心情。对了，芝芝，你录取结果出来了吗？之前不是说犹豫南大还是一大吗？ 温以凡随口问。桑稚点头： 对的。 那你最后选了哪个？ 一大。 桑稚老实道。温以凡倒是意外： 啊，考虑好了吗？颐和还挺远的。 想好了，我考虑了很久的。 桑稚小声道： 比起南大，我想报的那个专业在颐大会好一些，而且我不想一直在南五，想去别的城市多转转。 也挺好的。 桑稚的心情有些憋屈， 但我哥还挺生气的。 怎么了？ 因为我报考这事情没怎么跟他说过，都是在跟我爸妈商量，他就一直以为我报了南大。他刚刚知道我的录取结果之后把我骂了一顿。 啊？ 那我录取结果上周就出来了，也没有见他问呀。 桑稚觉得桑岩很不讲道理，越说越不爽。 这都过了多久了，还是今天我要过来他才随口问了一句，知道是一大之后才开始跟我算账，还说我翅膀硬了，现在做事情只凭冲动，什么都不考虑。 温以凡安抚道：你哥应该也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去那么远， 他那个态度就好像是我一开始填了南大，最后瞒着所有人改了志愿一样。 听到桑稚这话，温以凡的动作一僵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